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午的一个益智类答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也是我们的今天飞机的乘务长，我是雨薇。那今天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帅气的 睿智 英俊的 又来了，其实我是咱们这个航班的一直都在天空当中陪着雨薇飞行的是我们的荣誉乘客了。 对， 我特别感谢今天乘务长雨薇再次把我邀请到我们的这个航班当中，跟大家开启一段愉快的旅程。 是的，那今天不仅我们的韩老师一直在啊，还邀请到了三位我们的同学，我们的乘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赶快的跟大家认识一下吧。 是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位选手，他叫做李雅静。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自我介绍的视频。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雅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这是我的校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一起感受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我来自山东齐鲁大地孔孟之乡。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我是大明湖畔的李雅静哟。趵突泉、千佛山、大明湖，物产丰富的苍山和寿光，还有如诗如画的胶东海滨，登泰山小天下，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我们一起登泰山，一览众山小。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一起拼出智慧，赢取机票哦。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雅静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山东姑娘，齐鲁大地的。 对，齐鲁大地，来到北京学习中医药是吗？ 对。 哎，雅静是学中医药当中你们也分系还是分专业吗？ 分专业，我是学药学的。 学药学的啊。 对。 药学就是以后就是药房了是吧？ 打算以后做科研呢。 哦，搞研究工作的是吧？ 对对对， 研究中药， 研究中药的。哎，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的瑰宝啊。 是的， 这个中医中药，那现在有很多人在追捧啊。我记得你们学校是不是在北三环那个地方是吗？ 对对对，那边有一个校区 在那边是吧？ 对。 哎，那你说你是学这个所谓药理的啊，但是平时大家都学的那个基础的，比方说望闻问切这些，你们是不是也涉及一些？ 嗯，也学过， 也学过是吧？ 对。 哎，那你远远的望一下韩老师，在这个屋里就一直不停的冒汗，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太过健康，又太过帅气，又太过睿智。 哎呀， 厉害啊！ 这个导师不错，你们的老师我要认识一下。 好的，好的。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屋里太热了， 所以热到我已经开始穿半袖了吗？ 是啊，今天 是最机智的，我觉得。 哎，今天我们的乘务长第一次啊，短衣襟小打扮就上了。 嗯，是的。 雨薇，咱们刚才介绍了第一位选手，很多，尤其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有点纳闷了。除了今天，一个乘务长，一个特约的 VIP 乘客，这里怎么还有乘客啊？怎么还有这个选手的问题啊？是要比赛吗？ 是要根据场上的这个答题的进行来选出得分最高的一位选手，可以拿到我们国航提供的一折的机票。 哦，是我耳音不好吗？你再说一遍，是拿到什么？ 一折的机票， 拿到7折的机票。 一折 是一折吗？ 百分之 十 啊，一折的机票、 一折的机票， 哎呀，这真是了不起了。那看一看我们三位选手今天有没有信心啊？不过刚才我们刚刚认识了第一位选手雅静，来自中医药大学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选手的情况。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桂淑林同学，我们看一下他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桂淑林。芜湖除了风景名胜之外，还有不得不提的特色工艺芜湖铁画，所谓江南四大名师之首，江东名艺，吴楚名区，芜湖是也。最后我们要说，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吧。 哎，这是桂淑玲，来自首师大的啊。刚才我可能没有听太清楚，淑玲是来自于哪里的？ 江城芜湖。 芜湖的是吧？ 芜湖。 哎，你刚才录那段视频的时候是在 宿舍 半夜 吗？ 是不是怕吵到周围的室友？ 并没有，其实 好安静录的啊。去过那个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一会儿我们要逐一的问一下我们的三位选手对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所了解啊。好了， 那刚刚认识完桂淑玲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第三位选手吧。他叫做王林，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大家好，我叫王林，是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 会计学专业的学生。 然后我来自福建厦门，厦门呢是一个很 来自福建厦门的学生。 因为之前很多电视剧啊，像一起来看流星雨啊，都是在厦门拍的，所以呢厦门就很出名，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那儿旅游。然后像著名的旅游景点啊，有鼓浪屿啊、中山路，还有植物园，然后厦门大学也很漂亮。然后那儿好吃的呢，我最喜欢吃的是沙茶面，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然后最后呢，念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哎，王林，我很看好你，因为你在自我介绍的最后还不忘给我们的节目呢 打个广 告。对，说起厦门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是的。 哎，咱们哪次航班应该飞到厦门再去看一看。 那我们之后可以跟国航那边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吧。 看看。 雨薇去没去过？ 其实我刚要说我去过的第一个外地的地方就是厦门。 哦。 是在我小学5-6年级的样子。我们。 小学5-6年级。 对。 就是去年咯。前年， 这前好几年， 前好几年， 对，那个时候是去到厦门去参加一个合唱比赛，然后到那边之后，因为小嘛，也不知道要去哪儿玩，也不知道要买些什么。后来我回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时间段是可以出去去购物的嘛，然后好多人都购物了一堆什么纪念品啊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比较小，我买了一堆泡面。我买了一堆各式各样的泡面，因为那个超市里面有好多种的泡面，我都没有见过，更别说吃了。然后我就拿了一堆泡面回去，结果到最后回家以后，发现箱子里的泡面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啊，都被同学拿走了。 买了以后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觉得这是我对厦门的一个记忆。 还不错啊，刚才雨薇讲，同学们都买其他东西啊， 对， 你与众不同。 买了泡面，我奇怪了 啊！我以为是要买一架钢琴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厦门艺术气息很浓，尤其鼓浪屿啊。说你走在鼓浪屿的街道上，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悠扬的钢琴的声音。对，但是上次我去那儿住了好几天，我一点都没有听到钢琴的声音。我就要问一下王林，这钢琴的声音出现是很稀有的吗？还是很普遍的？ 我也还没有听过。可以就是鼓浪屿上面有一个钢琴博物馆， 对，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好嘞。 好，我们一会儿三位选手说话的时候可以离我们的麦克稍微近一点。 对， 可以离他近一点，然后我们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的清楚的听到你们说什么。 对， 那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也介绍了三位选手，我觉得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吧。 哦，差点把今天的主题忘了。 差点把今天的主题忘了。我们先来进一段视频，视频之后回来，我们继续的开始我们的答题环节。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雨薇。 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 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 哎，刚才等于是我们这个航班一直在航道上在滑行。 对， 那现 在后机。 后机呢现在正式起飞了啊。 嗯， 刚才我们的三位选手分别来自山东、芜湖和厦门，都是非常漂亮和美丽的地方。 嗯， 但是今天我们的终点站目的地到底是去哪儿了？ 我们今天要飞到的是新疆的特别漂亮的地方，叫做阿克苏。 啊，阿克苏。 阿克苏呢是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有这么一说。 嗯，它坐落于新疆的天山南麓， 对， 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东与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接壤，南连和田，西南接喀什克孜勒苏科尔兹自治州，北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毗邻，西隔天山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交界，36个民族的201万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对，说起阿克苏，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嗯， 它其实有塞外江南呀、鱼米之乡的美称。 嗯， 你想，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啊、 嗯， 有这样一个漂亮的一个称谓，可见它的气候是多么宜人，牧草是多么的丰沛。 嗯， 农牧也非常的发达。 嗯，我们今天的背景的这张照片呢，也是阿克苏其中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地方， 蓝天白云、 绿草地。 嗯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吧。 好吧， 介绍完这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答题规则。 我们先来进入到 答题规则。本场答题呢共为分为三关，冲上云霄、飞跃迷雾和千钧一落。第一关呢叫做冲上云霄，这一关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2分，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 嗯， 哎， 我们的三位选手能听明白吧？啊，明白。三关，我们一关一关的来。 嗯， 首先我们要进入的第一关叫冲上云霄。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新疆是中国陆地边境最长的省区，其边境长约为多少千米呢？ A 5600千米， B 6600千米， C 7600千米， D 8600千米。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好，倒计时结束了，三位选手请拿出你们手中这个桌面上的这个小卡片啊，选出你们要选择的答案。要选择什么呢？请亮题板。选择了雅静，选择 D， 舒玲选择 C， 王林也选择了 4D。 嗯 嗯，可能觉得这个比较长一点。 既然刚才乘务长宇威说了， 嗯， 这是我国边境线最 长 的省了。 嗯 嗯，如果有一万，他们要会选的。 我觉得也是。 嗯， 但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就虽然是最长，但也没有那么长。对， 好， 嗯， 啊，5600千米，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5600千米。三位选手都没有回答正确。 嗯， 我们这个下一题啊，要加油。 加油。 嗯， 对。哎，先插一句，我们三位选手都谁去过新疆玩，或者新疆没有？还没有啊？对阿克苏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吗？啊，那太好了，趁着今天我们这个航班要去阿克苏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一下，学习一下。 对，好机会啊。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嗯，被联合国宣布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的什么？是维吾尔族及木卡姆、民歌、舞蹈、曲艺、游戏等为一体的文化娱乐活动。 A 麦西热府， B 达瓦兹， C 萨马舞。 嗯，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好。 时间到，请三位选手两题板，你们要选择的是 ABA。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A 麦西热敷。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视频资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请导播老师放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 哎，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麦西热敷。 麦西热敷是聚会的意思，一次完整的麦西热敷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杂技、曲艺等表演艺术，参与者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每个人都可以是表演者。2010年，我国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敷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艺术家搬上舞台的歌舞剧《永远的麦西热敷》，讲述了一对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在期盼丰收的青苗麦西热敷中相遇。青梅竹马的二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场场传统麦西热敷相伴左右，辛勤劳动，尊重老人，善待邻里。每一段麦西热敷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新疆， 哎，刚才这个视频啊，特别生动地给咱们体现了一下这个麦西热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是的， 对，它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欢庆，聚会娱乐的这么一个场景。 是的，又唱歌又跳舞又有杂技表演。 对 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场景呢，这样的一个形式文体娱乐活动叫做麦西热敷。那我们知道这个麦西热敷它其实是源于西域的一种土著的文化， 对， 经过多长时间经过常年的这个融合发展，才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在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而且我们知道新疆很多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都非常的能歌善舞。 是的， 尤其维吾尔族，他们这个舞蹈很有特点。对对对， 动脖子。 哎，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动作，就是动脖子。 哎，还不错哟，真的还不错啊。他们这个麦西热敷等于是一种群众的娱乐活动。他们这个舞蹈呢，就是源自于他们平时在沙漠呀、戈壁呀行走的这个舞步。然后平时一些劳动，比方说捕鱼啊、打猎啊，一些动作融进他们的舞姿当中。所以相当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是美化了生活。 是的，我觉得艺术就是来源源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种形式。 对对对，刚才我们三位同学中间的这位同学呢，选的是 舒玲没有答对， 舒玲选 B 是吧？哎，你觉得 B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其实我都不太了解。 哎，就是猜一下啊，这个达瓦兹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大家都看过那个高空走钢丝吧？ 哦，对。 哎，对，我们那个王子，高空王子啊，走的那个钢丝，他就叫这个达瓦兹。 哦，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出现过的。 出现过的。 哦， 对，就拿一个大杆子。 大杆子。 在上边保持平衡。 还有独轮车。还有单独走的。 各种特技在那个上面也很惊险的啊，这是这种形式。另外像这个对达瓦兹，另外像萨满舞呢，它是一种舞蹈，也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欢庆丰收的一种喜悦的舞蹈。 那我们非常感谢韩老师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知识，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应该也学到了哈。 哎， 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A， 恭喜雅静和王林回答正确，要给自己加上两分啊，刚刚已经翻过了哈，特别特别的自觉。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第三题吧。2007年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推荐果品评选的活动上，阿克苏苹果在11个国家和地区的480多个产地推荐的果品中获苹果类唯一的一等奖，被北京奥组委等6个单位联合确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指定果品。那么请问阿克苏糖心苹果的采摘日期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A 7月20号以后 ，B 8月15号以后 ，C 9月10号以后 ，D 10月25号以后。我们来按时间推算一下，什么时候是秋收最适合的季节呢？我们在倒计时时间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啦！三位选手请两题板，选择的是 CBD， 那是中央商务区。CBD 中央商务区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正确答案是。 哎，问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先问雨薇吧。 哦，好。 是没吃过阿克苏苹果？ 我吃过什么烟台富士苹果，什么丑苹果，这新疆阿克苏的苹果我还真没吃过。 或者吃过可能没太留意。 也可能是。 那我们三位同学和选手，谁吃过阿克苏苹果？ 哦，我应该吃过。 应该吃过哈。 对。 所以你的答案 你觉得应该是正确的是吗？ 我不能确定。 好嘞，我们公布一下答案，一会儿再介绍这个阿克苏苹果、嗯、好吗？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10月25号以后，也就是4D。恭喜王林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嗯， 来自人大的王林给大家加上2分。这阿克苏苹果它干嘛就那么甜呢？ 为什么呢？ 对，其实 新疆的果品都很甜、啊、 都很甜，跟它那个地理位置和气候都有关系。 是的， 对。尤其阿克苏苹果，大家吃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个糖心儿， 嗯， 就深深的颜色那个， 嗯，这最中间的地方， 最中间特别甜， 嗯， 当然旁边也很甜了啊， 嗯， 它主要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糖分本来就含量 含糖量高， 18%差不多， 嗯， 20%呢， 嗯， 就这1/5的占比都是糖分， 那会不会吃起来很甜很腻？ 嗯。很甜但是不腻、 哦、 因为你毕竟你不是成斤成斤的吃嘛，吃一个苹果就可以回味好久好久， 那也是、嗯、 是吧、 嗯、 这是一个。第二呢就跟它的气候有关、 嗯、 它都是天山的雪山的水下来浇灌、 哦、 而且它是高寒地区、 嗯、 它的这个整个的生长期啊，包括一些虫害呀、啊 嗯、 一些其他的一些病虫害就是来的特别是特别少 特别少，而且它昼夜温差大， 对，关键是昼夜温差大、哦、你说的太对了、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收获的时机，就是刚才我们几位选手答的这个 这道题， 对，一般咱们夏天水果 嗯 也有秋天水果、哦、但是它是严格在10月25号以后，这样就保证整个这个水果的生长期特别长， 它的品质是极佳的， 品质非常高。 嗯，就是说在一年我一年就只种这一茬苹果、 哎、 这一茬苹果我就10月25号这个时间我就摘， 对， 嗯， 不能早于这个，所以它的品质、 嗯、 质量都非常的高，也非常非常的甜， 所以这个冰糖心的苹果但就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这个480多个产地推荐的果品中唯一获苹果类一等奖的产品。 所以刚才雨薇在介绍题面的时候才说，我们2008年的奥运会， 嗯， 我们选的这个获得了苹果类唯一的 一等奖，是的、 哎，是有缘由的。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吧。这道题是王林答对了，给自己回答加上2分。以下的男明星中出生在阿克苏的是谁呢？哇，四位帅哥，嘿嘿。 A 段奕宏B 于朦胧 C 黄旭 D 乌姆提图尔逊。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开始作答。 时间到 啦，三位选手请亮题板，选择的是 CDD。哎嘿，雅静偷偷笑了一下，是为什么？ 总是与众不同， 总是与众不同。但是有句话，真理往往就在 掌握在少数人的 手 中，所 以 这道题，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嗯、黄旭。 嗯， 黄旭是一个说唱歌手 啊。 他是从我们的一个这个 选秀节目 当中出来的、 嗯、 对，是我们新疆的黄旭、 哎、 他出生于阿克苏。 雅静是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不是，全凭运气， 全凭运气， 今天全凭感觉对吗？ 嗯， 跟着感觉走。 对，哎，其实说起来我们来自新疆的很多艺术家呀， 嗯， 或者搞艺术的明星啊， 嗯， 还是不少啊。 是的、 嗯，还是不少。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先来阶段性的看一下我们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嗯、 好吗？ 嗯， 我们看一下题板，一号 4分， 二号 书里还没有答对， 是因为没有答对啊，我看成八了、嗯、 还没有答对、 没有答对、 嗯、王林也是4分、 嗯、 没关系，我们下一个地环节是这个抢答题，一道题就5分，很快就可以追回来了。 对对对， 嗯， 好，我们再继续必答题。 对，必答题的下一题第5题是跟国航有关的。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国航的情况吧。国航从北京到阿克苏航线是经停航线，北京到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航线每周1、3、5日4班。那除了经停乌鲁木齐，还有一个前往阿克苏的航班是每天1班。经停哪一个目的地呢？ A 喀什， B 兰州， C 成都， C 伊宁。 嗯，这个题有一点难度啊，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哪一个省区，就是就这四个地儿吧、 嗯、 哪一个不是这片儿的，然后哪一个又是一个 叫什么地级市 枢纽， 一个枢纽，也不是地级市。 时间到， 这个叫 啊，这是抢答吗？ 不是抢答呀。 啊，吓死我了！ 怎么突然还抢答了呢？ 啊，因为刚才我们的乘务长宇维说呀，在下一个环节抢答当中呢，大家还有机会可以多多努力啊。 嗯、 但是现在我们的必答题环节还没有结束啊， 嗯、 下半时段才开始。 哎 哎，没关系，再考虑一下啊。 给三位选手提示一下啊。 对， 这四个地方哪一个不在新疆？哪一个又是一个不是地级市啊？它是一个省的 省会。 省会。 哎呀，一下就去出了两个答案。 是的。 啊，乘务长真是很关怀 我。真是好人啊。 嗯，真是好人、啊。 好，我们来三位选手，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吧。 时间到。 好的，时间到，请三位选手亮题板吧。这道题的正确、嗯、哇，我提醒的已经这么明显了。 答对了吗？ B C B。 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兰州。 嗯， 因为11月1号的时候，它是刚开始的，从北京到阿克苏的一个航线，经停的就是甘肃的兰州。 哦，这样， 哦、 你还 是了解的。 对，好，给自个儿加上两分。 好、嗯， 那国航北京经停兰州到阿克苏的航班呢，是每天一班，从北京飞往兰州需要2.5小时，在兰州经停1个小时以后，再飞3个小时45分钟到达阿克苏。阿克苏距离乌鲁木齐也需要1小时20分钟的飞行时间，可见呢，新疆的地域是多么的广阔。 是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兰州。 对， 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吧。 好，加快速度。 嗯。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中国陆地的最低处，哪里有世界第二洼地之称？湖心位置的海拔约为-154米呢？ A 爱丁湖， B 巴里坤湖， C 爱比湖。那这道题我们来想一想，回答一下。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选择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看一下 A CA，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爱丁湖。对，爱丁湖呢是吐鲁番盆地的最低处，也是中国陆地的最低点。它这个平面啊，比海平面还低154米、 嗯嗯、 它的湖底比海平面低161米。 哇、 嗯、 简直就是挖进去的一个大坑。 对，是一个盐湖了。 嗯， 好了，我们下面该上菜了。 是的， 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上一道菜吧。猜一猜啊，这个二节子炒面到底是 ABCD 哪一个？ 长得都挺像的， 都挺好吃的。 那怎么办呢？这个 选一盘， 选一盘吧。 嗯， 看看哪盘你更感兴趣。 对， 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选择什么嘞？ DDC。这道题我觉得就是完全是靠着 感觉 选择了、 嗯嗯、 不知选啥就选 C， 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林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两分。 对， 舒林要加油喽、 哦、我惨了、 惨了 我们说这个二节子炒面实际就是那个拉条子的更短，就比拉条子再短一点、 嗯、 啊。好，我们下面再看下一题。国航最新引进的空客 A350-900机型，机上分为3层布局，公务舱、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其中超级经济舱的座椅采用了与国内头等舱相同的座椅，并在直飞的国际航线上，旅客可以享受多一件免费行李、额优先登机、对标公务、餐食等多项超值服务。经过网络评审的国航的这个机型的超级经济舱正式命名为下面哪一个？ A 紫金经济舱， B 紫辰经济舱， C 悦享经济舱。 嗯，我觉得这道题有一点点难度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倒计时的广告和我们的片花之后回来，请三位选手开始作答。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接着答题。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 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历时三个月，连续12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12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赤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在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我的国答题类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威。 哎，我是今天的特别荣幸的乘客韩建强。 荣誉乘客。 哎，荣誉乘客了啊。 我们刚刚在上半个时段呢，有一道题没有答完哈。 是啊。 经过考虑一下，我们看三位选手你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先来回顾一下这道题。它的这个最新引进的空客 A350-900 机型，机上分为3舱布局，公务舱、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其中超级经济舱的座椅设施采用了与国内头等舱相同的座椅，哎，看下来是很舒服的。 没错。 哎，这个在直飞的国际航线上，旅客可以享受多一件免费行李额、优先登机、对标公务舱、餐饮等多项超值服务。那么在2018年10月份，经过网络征集评审，国航 A350-900 机型的超级经济舱更正式更名为 A 紫金经济舱、 B 紫辰经济舱、 C 悦享经济舱。我觉得有这么多好的服务，大家都很开心嘛。 是啊， 那很开心。 嗯，很开心。 那这个起个一个名就会很开心嘛。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名字还都挺好听的。 嗯， 对， 那我们来先三位选手来回答一下吧，这道题你们想选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请亮题板吧。哦， 我这回一致了， 这回一致了。我说都很开心，起一个很开心的名， 他们很聪明。 对，所以叫做悦享经济舱。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对，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哦，三位选手先分别给自己加上2分。对，这个国航的 A350-900 机型的经济舱呢，被正式命名为悦享经济舱。那国航现在啊，针对升级悦享经济舱的朋友们有特别的优惠活动啊，并且在国航三元桥售票处和光华路的售票处，向来电购买国航航线啊国际航线 A350 悦享经济舱客票或者办理升舱到悦享经济舱业务的旅客，赠送小礼物。什么小礼物？当当当当， 就是我们桌子前面的这个胖安达的小玩偶。 好可爱， 特别可爱。 对对对，嗯，那现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要求的话，可以趁现在这个机会， 嗯， 还可以得一个玩偶， 去预定一下吧。 是。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现场已经有另外一位选手，就是除了我们之外， 嗯， 还有另外一位选手已经等候多时了。 说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吗？ 并不是， 并不是， 导播老师没有资格拿机票的。 哎呀，这样啊。 是的，那还有另外一位选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幸运选手。 哦， 哎，接下来进入的是我们的这个场外幸运题的环节。 好， 那这个环节呢，有多么的，你说多么的刺激？就是我只要答对一道题，我只要答对了，我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折机票。 答对十道题吗？ 答对一道题。 只答对一道题就可以拿了是吗？ 所以就非常幸运 哦。但是机遇和风险共存 的，对的， 如果答错了呢， 那就再见。 只是再见而已。 他只要回答错我就哎再见 再见，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对，好，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场外选手吧。 Hello， 请汉昭，哎，是吧，是叫汉昭吧， 久等 啊，我叫 敖敖，对，是 你 敖阳，敖阳， 哦，对，张敖阳。 哎，是你旁边还有其他同学吗？他说是我吗？是我吗？ 张敖阳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张敖阳，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今年的大一新生。我学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专业。你好， 你好，声音真好。所以学的播音的是吧？ 明天会更好。 哎，明天会更好。 Happy every day。 哎，打得很开啊。好。 敖阳的话，可以给大家就是说一下，你有没有了解过新疆这个地方？ 新疆的话大概有一个了解吧，大概一个印象就是在祖国的最西边那边的，但是土地很大，然后有幸到那边去旅游过一次，景色确实很美。 哎，通过你的描述我判定你一定上过初中。 上过初中地理是吧？ 对， 我应该没有直接跳级是吧。 好，我们初中的时候学过地理啊，这方面的基础知识都应该有。 是的， 但是今天这个场外题 有点难度， 有一点难度。还真的， 因为我们上一道就是上一期的场外题也跟这个差不多类似， 是 一个比较有难度的。 对， 那么这道的场外题是什么呢？ 很有难度，所以你选择放弃是吗？ 敖阳，你要选择放弃吗？ 啊，我当然不啊。 等这么半天。 好，那就请敖阳来听题哈。 好，哎， 我们来听一下题。为新疆夺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一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薛海峰是哪一个民族的？A 回族， B 满族， C 锡伯族， D 达斡尔族。 哎呀，这是一道看着简单，答起来真是有点难度。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 可以再说一下那个人的姓名吗？就那个运动员 薛海峰。 薛海峰， 我选 C， 锡尔族是吗？ 锡伯族。 说错了，读音好尴尬呀。锡伯族， 锡伯族， 选 C。对对对， 是波本的同学啊，可能没有看清楚啊。锡伯族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但是你真的是确定他是锡伯族的吗？你还有机会改， 就选 C， 就选 C， 就选 C 是吗？哎，我真是救不了你了。 真的是救不了你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吧。 对，好， 这个回族，一般呢是在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还有这个北京地区，有很多的这个聚居的 西北地区 ，然后很多的回族的同胞们， 对， 还有满族呢，一般都是在东北地区。 对， 比较多。这个达斡尔族呢，也是在这个西北地区相对较多一点。但这个锡伯族呢？我还真没有过了解。如果这道题我不知道答案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 C。 但是正义也许他，对，他在乐什么？他在乐自己被淘汰了是吗？没有，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 我们 56个民族在等通知，好吧？这个56个民族当中啊，的确，这个锡伯族呢，不是像这个满族啊、内蒙古族啊这样的名气这么大啊，但是它的确也是一个56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是的， 对。那么你既然选择了锡伯族，那我就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答对了。 谢谢谢谢，真的吗？真的吗？ 是的，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锡伯族。也恭喜这位同学回答正确。 拿到一折机票，马上就要拿到一折机票了啊！拿这个机票之后，想去哪儿玩或者想去哪儿走一走看一看？ 那我就先去新疆再转一圈吧。 先去新疆再转一圈，这个地方。 感谢新疆。 感谢新疆。好嘞，感谢雨薇啊。 对，你要感谢我。 好的。 对，感谢我们的常务长，给你的机会。 好，那我们的这次连线就先到这里，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的。拜拜。 好的。拜拜。好嘞。 看来就是刚才前几期吧，雨薇曾经说过，就是答题的时候有个口诀啊，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对，不知选啥就选 C。其实我刚刚还有说过这道。 哎，我上次还提醒过，以后我们的这个出题大师孔欣，把这个正确答案偏偏不搁在 C， 搁到 H， 就防你们这些不知选啥 就选 C 的。好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会场， 是的， 主赛场。 那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第二关，飞跃迷雾。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答题规则。这一关呢是为抢答题，在为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者答对加五分，答错就会给其他的选手各加一分。我们看到三位选手的桌面上现在已经摆好了我们的抢答器，三位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啊，它的存在。一会儿呢，如果你们要是提前抢了，它就会变红，如果你要是不提前抢的话，就是正确的抢的话，它就会变绿啊，变绿了之后呢，就说明你抢到了，你抢到了你就要答题，答对了你就加五分，答错了你就给别人加一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关，飞跃迷雾。好，首先进入第一题。中国最大的内陆自然保护区是位于新疆境内的哪个保护区呢？ A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B 天山自然保护区， C 阿尔泰山自然保护区。这个你看，如果就不知道选啥的时候，就要选一个自己最不知道的。 那不是你那个口诀了吗？ 就不知选啥， 就选 C。 就这种最不知道的。我们来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啊，准备抢答了哈，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抢到了吗？抢答器没有反应吗？二号选手抢到了，我们看一下。 啊，是先抢到了再考虑是吗？ 不是，虽然我对天山最那个最了解，但是我听有为学姐的提示， 听我的提 示，他提示了。 我其实我也没什么提示，好像 有个暗示的。 暗示， 对， 暗示。 那、no、 你选的是 A 阿尔金山吧？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啊，恭喜你答对了，对， 请给自己加上五分。 好，这个阿尔金山因为它比较偏僻呢，而且是高寒缺氧，所以呢，它对于这个天然的植物还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它的保护非常好，等于是人迹罕至，我们人不经常进去嘛，所以它那个很多野生动物啊，保护得非常好。国际上很多的相关组织曾经说，这是最最最大的、很少有的生物地理省。生物地理省，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啊，里面有些藏羚羊有啊， 对， 藏牦牛啊， 这个、藏羚羊， 还有藏野驴、 藏 骆驼，白尖雕， 自然保护区， 对， 哇，非常好看， 太漂亮了，有时间一定去玩啊。好嘞，那我们恭喜，加上 五分， 五分。 恭喜舒林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五分。你看，我就说不着急嘛，一下就回来了这个分数。 对呀，从零开始，而且一下现在基本上就差点反超了啊！ 哎，好，我们来接下来看第二题。 二题，好，素有火州之称的新疆哪个地区，超过35摄氏度的日数是在100天以上，最高气温曾经达到过摄氏49.6度，哎呀，小50度了，居全国之最。是以下哪一个呢 ？A. 哈密 ，B. 吐鲁番 ，C. 阿克苏 ，D. 伊犁。 这道题有一点点这个混淆的意思在哈。 是吗？ 是的。 怎么看出来呢？ 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喽？ 对， 来，三位选手，请准备抢答。 3、2、1， 开始。 二号台抢答成功。 哎，舒林手很快啊！ 舒林，你是要逆袭呀、啊？ 我好像只是手快而已。 那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我选吐鲁番吧。 理由呢？ 那个吐鲁番盆地最有名，然后也是出了名的热。 对，其实我们西游记当中有这个孙悟空借芭蕉扇，那个火焰山 就在吐鲁番， 对，就是在新疆地区。 哦，新疆地区。 对对对，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吐鲁番。 吐鲁番不仅气温高，还有葡萄，哎，所以它葡萄好吃。 所以它那个哈密瓜也好吃。 哎，对，哈密瓜很好吃。 吐鲁番的姑娘也漂亮， 哎，是啊， 小伙也帅气， 对对对。好了，那舒玲再次给自己加上 5分，你看分数一下就回来了，不一样了吧？ 就超了嘛？ 就超了嘛？就一下就跟 王林就分数一样了嘛，就十二分了嘛。 哦，齐头并进了啊。 嗯， 好，我们现在咬得很紧。 是的。 好，另外两位选手加油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直飞国航北京到阿克苏航线的航班机型为什么呢？ A330 B B737 C B787 D A380。 这个有一点难哈。三位选手可以考虑一下。 三二一，开始。一号台抢答成功，三号台犯规。 三号台犯规，王林抢的有点着急嘞。 雅静 抢对了。 对， 选择 B 啊，你直接对，就是你。 你这个语气吓得他把 B 放下。 你考虑好你要选择什么？ 我看一下那个选项。 我不混淆，我不给你做任何提示，我也不给你那个什么，就是你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好吧 ？A， 哎，舒林知道啊，哎， A330， 雅静知道那个 A 和 B 代表什么是吧？ 嗯 ，A 就是空客了 ，B 就是波音了，对， 对， 嗯， 哦， 来选择一下。你选 C 吗？ 嗯。 啊？ 哎呦，我嗓子好难受啊！其实， 嗓子难受，吃一个阿克苏苹果， 吃一个阿克苏糖心苹果就好了。 好了，你真的最后确定的是哪一个？在 C 和 B 之间？ 我觉得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记得是波音737啊。 那你为什么要选别的呢？你好好考虑一下嘛。 那还用问呢？赖你刚才的语调太严厉了吗？ 对吗？ 哎 ，sorry， 你好好想一下，你要选择哪一个？ 我就记得波音737。 所以你，不变了是吧？ 嗯，第一感觉 就 是 这样吧， 就这样 吧。 我错了。 来，我们的乘务长宇维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B737 波音737、 哎、 恭喜雅静回答正确。 对，它设有八个头等舱和163个经济舱。宇维要注意一下语调。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用这样跟大家说话了。 险些酿成大错。 是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吧。 哎呀，又是好 吃的 了、 哎、好好吃啊，都是油炸的吧。哎，这个哈萨克族的小吃，这叫 Barshak，和奶茶配起来最棒。下面四个哪一个是这个包尔沙克呢？ 包尔沙克它是哪一个嘞？哎，我觉得其实还挺明显的。 明显吗？ 嗯，因为其他三个我都认识。 你都 来， 三三二一， 开始。 三号台抢答成功。 犹犹豫豫，三号台王林抢答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你的选择是， 你要选择哪一个嘞？选哪一个 ？D， 选四 D 啊？ 哦、 你四 D 没有吃过、哦？你是厦门人是吧？ 对， 是不是这些炸品都没有吃过呢？ 对， 哦，那就难怪了，那只能靠猜了， 只能靠蒙了。 对对对， 但是像我这种，像我就咱们这种北方人，可能就会更加的清楚一些了。 对，乘务长宇维，你的第一选择是哪个？ 我选 C。 好，那给你加上五分。 好，请给我加五分。恭喜王林呢，很遗憾没有回答正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四个选项。A 呢，其实是这个跟这个内蒙古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和奶茶，也是和奶茶比较配的一种，也是一种油炸的食物面食。然后 B 呢，看上去像是这个 排叉。炸排叉吧。 对，你说 A 吗 ？B 呀、啊。 B 感觉像是那个馕切块的那种 馕。对对，因为离得远看不清楚。 对对对、然后四 D 呢是叫做馓子。 馓子。 对，这个很好吃。 对对对。 对，北方的经常就是尤其过年过节会经常吃到。 就一根一根的、啊。 对对对对对。 脆脆的那种。 然后 C 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包尔沙克。 包尔沙克它是也叫朔州油果子。 对。 实际就是牛奶加盐加面和完了之后再炸。 对。 就 其实他们制作工艺都差不多，只不过形状不一样。 它是菱形的， 对，名字就不一样了。是的， 对。那么由于我们三号选手答错了，其他两位选手可以自己再 给自己加上一分， 对，超上一分。 你看刚刚领先的王林，在这个阶段就一下就没有这个很好的发挥了。 是，但是下面这个环节呢？大家可以加把劲儿了啊！我们这个抢答题到此就先告一段落。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时间，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的， 时间可以。 好嘞， 我们来看一下 加一道 第五道抢答题。 嗯， 维吾尔族有经营农业的历史的悠久传统，对于什么和园艺尤其具有丰富的经验呢 ？A. 甜菜 ，B. 棉植植棉 ，C. 甘蔗 ，D. 玉米。 好， 你们来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好，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开始。 三号台抢答成功， 前两位 号台犯规，一号台犯规。 嗯， 好了，王林。 我可以看再看一下题目吗？ 嗯，维吾尔族的这个你要选择哪一个嘞？甜菜、 植棉、 甘蔗、玉米。嗯、 它和园艺尤其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于维吾尔族来说。 我觉得这几个选项在新疆地区都挺出名的。 是的， 所以你选择 A、B、C、D。 所以有点难选，我选择 B 吧。 选择 B， 植棉。 嗯 嗯， 这是用棉花喽？ 棉花。 嗯， 对。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植棉。 植棉。 对。 嗯， 好，恭喜你啊，王林。 嗯， 自盖自二加上五分。 五分。 哎，马上就要超越了。哎，超越了。 超了，超了。 已经超越了啊！ 又回来了，最高分。 哎，我们真是比赛非常白热化，大家交替上升。 嗯。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抢答题的环节已经结束了，三位目前的比分是16-13-17。 嗯， 那接下来要进入的下一个环节叫做千军一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答题规则。这道题呢，共分为三，这一关呢有三种分值的三道题目，三分、五分、七分，每种分值三道题，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的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每位选手有且只有一次的选择机会，就是你可以选个三分的，也可以选个五分的，也可以选个七分的，答对就加分，答错就扣分。 对， 嗯， 我们从得分现在暂时落后的 舒林开始，第一个选择，舒林你要选择三分还是五分还是七分呢？ 好紧张啊。 嗯， 从我开始， 对， 只能选最多的啦， 选七分。好，那你把你桌子下面的那个大的飞机模型把它拿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呦， 哦，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把它放上来。 好， 嗯， 我们选择一个七分的是吧？ 嗯， 好嘞，我们请导播老师放一下七分的题目。 哎呀，树上挂的糖包子是维吾尔族群众对于什么的一种昵称呢 ？A. 石榴 B. 苹果 C. 无花果。 一个比一个甜。 甜，是的，你要考虑一下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好，我们的导播老师放这道题目是在雨薇和我还没有吃饭就已经端上了餐后的果盘 甜点。 嗯、 哎。 好了， 考虑一下，舒林，你要选择什么呢？ 给我们的答案是， 我感觉应该是无花果吧。 应该是无花果。 为什么？ 嗯， 因为你爱吃。 对，其实我也挺爱吃的。 因为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小包子， 小小的包子的样子， 嗯、 对吗？哎，所以我们先恭喜你答对了。 是的，啊、要给你自己加上七分哦，二十 分，恭喜恭喜 啊，超出了、嗯。这对我们另外两双选手的选择分值可能有一些参考。 是的， 对，我们来请 雅静选择 分数， 嗯，五分的吧。 五分的， 选个五分的啊， 嗯，也比较保险，其实 对， 好 稳。 我的大玩偶，五分的题，有请我们导播老师。茶在哈萨克族饮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哈萨克族主要这个喝的茶是下面的哪一类呢 ？A. 茯茶 ，B. 奶茶 ，C. 砖茶 ，D. 绿茶。 嗯， 考虑一下，这个其实，哎，你看，果然我看了答案之后，跟我想的也是一样的。 没看答案之前呢， 没看答案之前就不太知道。雅静，来考虑一下，你要选择哪一个？ 给我们正确答案。 嗯，奶茶吧， 选择奶茶。 嗯 嗯嗯嗯嗯，那这道题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那我看一下题面再。 好了，我们不诱导了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我们还是来尊重第一感是奶茶哈，超米奶茶， 手把肉，今天喝个够，这是我们内蒙的歌啊， 对， 这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个歌啊， 对对对，奶茶嘛， 找金杯银杯， 对，实际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砖茶， 砖茶， 对。 好，这道题没有得分雅静啊，稍微 没有回答正确，所以很遗憾。嗯，这个要给自己扣分。 哦，还要扣分呢？ 是的。 哦， 还要扣分， 还要扣分。 哎，你慢慢扣着。我们来请王林来选择一个分值。你看现在，你跟第一名20分差3分，你是选择？你不能选三 分题， 选择五分题。 好嘞。 嗯，我们来看一下五分的题。以下的景区内没有湖泊景观的是什么呢？A. 喀纳斯景区 B. 江布拉克景区 C. 天山大峡谷景区 D. 可可托海景区。嗯，这道题的 的确应该值五分， 是很难 很难啊。 嗯，王林考虑一下。 我选择 B。 选择 B 江布拉克景区。嗯，你是了解是吗？ 不了解。 不了解 就是喜欢这个名字。 嗯， 对吗？ 嗯， 好吧。 其他有一个海景区，你看有海了应该也有湖。 哦 哦，你看，他还有思路的，他不是瞎蒙 的。是 的，对， 他选择二 B。 对，但是遗憾的，我又来了。 韩老师，不要每次都 这样 吓唬选手了。 啊，好了，直接恭喜你答对了。 回答正确。那我们王林要给自己加上五分。你的正确答案是二 B。那最后的比分是11-20-21，恭喜王林拿到了我们场上的最高分。 好，恭喜， 也获得了由国航提供的这个一折的机票。那接下来请我们的韩老师给三位选手颁奖。今天的这个答题啊，可谓是哎，三位选手咬得很紧，这个分值呢也是不相上下，慢慢的在改变。 谢谢，恭喜恭喜恭喜啊！ 谢谢， 恭喜王林。 说一下，你拿到这个一折机票之后，想到哪儿去呢？考虑了 阿克苏， 先去 阿克 苏， 吃阿克苏苹果， 嗯， 还有那个糖包子，对吧？ 嗯， 好。恭喜王林拿到了一折机票呢。第二，获得第二名的是桂淑玲，淑玲拿到的是 U 盘和笔记本。 有奖品啊，恭喜恭喜，今天表现非常棒啊，差点后来居上。 后来居上，嗯。再恭喜一下雅静。嗯，拿到了我们国航提供的笔记本两个，非常精美的奖品。三位选手今天表现都非常好。 对。 嗯，齐头并进，然后这个淑玲还是这个后来居上。 也是我们这个航班开动之后啊，好像我觉得选手们之间比拼最激烈的一次。 是的。就是我们就很揪心啊，这个分怎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嗯，那非常感谢三位选手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乘王乘坐我们的982航班去到美丽的阿克苏，来了解阿克苏的这些知识和人文和精神。 对， 那同时呢也再次感谢韩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读。 我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乘客感谢我们的乘务长宇维的邀请。 哎，不客气不客气哈。那我们下一周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也是新疆地区的一个地方，叫做哈密。哈密这个地方，哎，大家可以再下来去考虑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地方？那不一定下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拿取一折机票的就是您了。记得要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给我们留言，然后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宇维， 我是今天的荣誉乘客韩建强。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